去，一阵一阵地扎着我的心，宁愿离开你，说声好可惜，自己偷偷哭泣，就是不能相信，不敢相信，爱的伤能痊愈，伤感情，时空不对了，感觉不对了，记忆却遗失，擦不干净，所以我傻傻看你失去了，言语我好恨自己，伤感情，爱还有继续，却零零星星，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就放了，忘了，别为难我和你。 任何的情感哪怕再纯美，如果加上了一些所谓的利益，所谓的协议，所谓契约的话，都会使其变质。这就是为什么广大的人都很难以接受所谓对于自己婚姻或者财产保障的婚前协议书的理由吧。继续接下来，这是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初听起来有点怀旧的白乐门，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很现代，虽然它已经不算是新的作品，但是我们现在听起来呢还是会非常的有感觉。这首歌来自齐秦，齐秦有的时候呢像是一个在你心里面住的不定时来做客的人，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和旋律出现，你仿佛就可以找到曾经听到过或者曾经接受到的那种感觉。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你的柔情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成飞，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像难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进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柯以敏，叫做断了线。每次听柯以敏唱歌的时候呢，我都竭尽全力的让自己的脑袋当中不要出现他当年给一些歌唱比赛做评审的样子，可是无奈那些印象太过深刻，甚至盖过了他这把好声音。 要我放弃你，也放弃我生命，说怎么爱怎么散，却不能放不能忘记，你就潇洒地离去，留我徘徊在原地，一心痴痴地等你，在意外地向我靠近，要我忘了你。

和他的云式唱腔在一段时期内风靡了整个华语歌坛，包括刚才这首独角戏在内的很多歌都是许茹芸的代表作，但是任何一种唱腔或者唱法都有被大家听到厌倦的日子，所以呢，现在的许茹芸呢已经开始以清新和自然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继续王晶放音乐，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他也是经历了纯偶像的时代，再回到一个音乐创作人的时代当中，带着同名的歌曲《吴克群》。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花心你都会变痴情，你不在我试试表个音，热热乐乐歌一唱伤会越伤心，不如来首我那音悲泣，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只是因为你希望你能 发现我不是这一世唱阿土唱到沙哑美丽黑与青一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只不过想唱 想念某一个人是很微妙的事情，你在临睡之前会不会突然觉得有一张微笑的脸从脑袋当中闪过，我想这种记忆的催促感是让你觉得到底谁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又以何种状态一直存在。继续收听下面的歌曲，这是来自张强，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比下一阵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 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在天涯。 树的声音里面有故事，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循着他的声音去找寻他所要表现的那些故事。这是著名的朴树作品，叫做《那些花儿》。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也非常的能够让你有画面感，或者进入到情境当中。这来自杨乃文，声音很撕裂，但是故事呢，却在完整当中呢，也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伤痕。祝我幸福。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满天星星在眨眼，它陪在我身边，清晨细雨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 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